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9集，剖析真相。司藤听得很认真，除了偶尔会打断他确认的一些细节，太多时候都是在听秦放讲。听完了之后，司藤问他， 所以呢，这以后你一直在托人查安曼吗？你为什么不查另一个人呢？ 另一个人谁呀？ 那个自称做瓷器生意的马老板呢？ 这关马老板什么事啊？秦放有些啼笑皆非， 他只是我们在路上随便遇到的一个游客。 司藤看着秦放， 是吗？真的是吗？ 司藤的目光带着冷淡的讥诮，秦放渐渐就不笑了，心里甚至升腾出了些许不安来。 你为什么怀疑他？ 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。 什么话？ 他说他住金马大酒店188号房。 秦放茫然， 这有什么不对吗？那是高原，游客很少，大家难得见到，确实都会比平时热情些。 司藤打断了他， 如果是你在外遇到了陌生的但是投缘的朋友，你想跟他保持联系，你会怎么做？ 秦放迟疑了一下， 留手机号。 对啊，你会直接报房号吗？ 你也说了，你那时候根本不想跟他交谈，生意人擅长察言观色，何必拿热脸贴你的冷屁股？况且出门在外，生意人对住处隐私应该有所保留，为什么一上来就报房间号？ 报房间号这一举动，先前秦放真的觉得没什么，司藤说破之后，他才发觉好像是真的有些奇怪和不妥。 如果你真的从来就没有见过他，那么他的话就不是说给你听的。当时阿曼的脸色是不是不大好？ 是的，秦放记得当时马老板还关切地问过阿曼。 妹妹，脸色不好，晕车还是高反呢？ 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，忽然觉得马老板是话里有话。安曼会不会是因为见到了这个马老板才脸色不好的呢？ 那天晚上你说你睡得特别沉，安曼把你扶下楼带上车，你都没有印象。人怎么可能睡得那么死，除非是被下了药。你们临睡前不是有关于安眠药的对话吗？安曼给你下了药，然后在这段时间他去了金马大酒店，见了那个马老板。我不知道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他一回来就急着想走，或者说想逃。车祸发生在你们逃走的路上，也就是说那个马老板方面的人可能追上来了，一来就下杀手，这说明阿曼做了过激的事情。你最好还是打电话去金马大酒店问一问发生过什么事。还有那个人未必真的姓马。 说完，司藤请起桌上的茶壶倒茶。这一碗泡的是茉莉香片还是玫瑰花茶？秦放失神间居然分不清两种花茶的味道了，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沌，怔怔地看壶口清出的清流。秦放的耳朵里除了零零的茶音，居然还有高处檐下风铃的声音。一律为他说般若，叮咚叮咚叮叮咚。司藤倒满两杯茶，一杯给了秦放，一杯给了自己，杯口轻轻地磕到他的，以茶代酒，此音脆响。 干。 司藤一只手把茶杯送到唇边， 另一只手在外围轻遮，眼波泛着奇异的光，眉梢上如同描摹了春风一般的得意。司藤说， 因缘际会，一路同行，我愿你早日找到你未婚妻，不管他好还是不好，总归是要解开茅塞，做个明眼明耳明白人。同时也恭喜我自己，五件事已成其三。 严福瑞给秦放打电话，说是除了沈银灯，一行人已经到了青城住下，静候明日盛宴。但是在那之前，他想过来看看瓦房，另有一位白金教授也想提前拜访一下司藤小姐。司藤在檐下看书，听到这话眼皮都不抬。 等到明天能死吗？ 那位白金教授也就算了，秦放为严福瑞争取了一下。 严道长把瓦房从小养大，当自己儿子一样，这么多天不见，心里担心也在所难免。 那再多担心一天也不会死。 虽然气人，确实也是司藤式的逻辑。秦放觉得自己都习惯了，想走的时候无意间看到司藤手上的书，仔细回想起来，好像这几天司藤翻来覆去看的只是这一部。秦放不免多看了两眼，只是这一微小的动作，司藤就已经注意到了，竖起书封朝着秦放问道， 看过？ 看过。 喜欢吗？ 喜欢吗？秦放仔细想了想，然后摇头， 一般。 为什么？ 男主角好像是个农家子弟。 这书秦放只看过一次，好多内容记得已经不大清了。 武侠小说我还是喜欢那种世家的大侠，各门各派，华山论剑什么的。 武侠世界主角没有煊赫离奇的家世就不好看了，不过具体的内容还是想不起来。他问司藤， 这书主要写什么？ 写徒弟杀师父，父亲杀女儿，为夺宝兄弟反目，为夺人妻栽赃陷害，总之是世人皆狰狞，好人没好报，无情世界，悲惨人生，写实。 这是欺负秦放他没看过吗？秦放气结道， 我怎么记得结局是好的，这能叫写实？你也太悲观了，人间自有真情在，你没听过吗？ 司藤冷笑着站起身来， 哼，人间自有真情在。是啊，秦放，你身上可好多真情啊。 他伸手在秦放的头顶拂过，秦放只觉得头皮发麻，下意识后退了两步，很警惕地看着司藤。 哎，你干什么？ 没干什么，你脑袋上落了太多真情，我帮你掸掸。 司藤微笑着看秦放， 我当然没你乐观，你跟你未婚妻同床共枕，都不知道他另有肝肠，被害得囊铅坠崖，还跟我说人间自有真情在。你改天都不用吃饭了，真情都把你喂饱了。哦对了，你的未婚妻查出什么来了吗？ 秦放冷冷地盯着司藤半晌，狠狠地从齿缝中蹦出两个字儿来， 没有。 其实是有的，因为金马大酒店的服务员给秦放回电话说，那两天住188号房的是一位叫赵江龙的客人，有天半夜被救护车给拉走了，同行的人说是食物中毒。他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单志刚的时候，单志刚几乎是立刻跳了起来。 这个赵江龙在立县太有名了，谁不知道他？据说他最得意的时候同时养了三个情妇。 说完这话，两个人都突然沉默了。 安曼的老家不是在立县吗？ 你等着，我马上去查。 有了这个线索，单志刚那头突破的极快，第二天就给他发了两张照片过来，一张呢是身份证复印件的翻拍照，姓名是 安小婷，第二张就是赵江龙和安曼的合影，貌似是在哪个大酒店的剪彩仪式上，应该是好几年前拍的。安曼那时还稍显稚气，却穿着极其昂贵的羊绒大衣，挎着 LV 包包，脖子上挂了条沉甸甸的翡翠坠子金项链。这是那个素简的安曼吗？秦放心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。单志刚告诉他，赵江龙在几年前生意上出了些状况，被当地警察局立案调查，几个情妇卷了款先后离开，安小婷也在其中。关键时刻是赵江龙的老婆回了趟西部老家，尽数变卖娘家的房产土地为他还债，花钱捞他出狱。就是前一阵子倒霉，听说遭劫被捅了刀子，现在回了利县休养。老实说，单志刚是真的不想再帮秦放查下去了，他已经给安曼贴条定了性，觉得自己兄弟是被耍了。好在老天有眼，婚前发现了端倪，不至于婚后还得财产均分。不过还是得问问秦放的意见。 秦放，咱们还继续查吗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